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大风，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播放父亲。 高升集团的覆灭并非意味着敲响了黄金走私黑道的丧钟，论规模，高升只是这股疯狂的黄金走私大潮中的几个余波，而掀起这股黄金走私狂澜的一号人物，真正的大亨父亲仍然逍遥法外。在高升逮捕归案后不久，傅庆依旧在南京路上一家中外闻名的大饭店里举办他那盛况空前的午时寿庆。 欢迎光临。哎，我说今天这怎么了啊？怎么连我们的插足之地都没有了？ 是，哎，谁那么阔气？把整个的宴会厅全包下了。 我说你没看到牌上写的吗？ 啊， 是父亲啊， 瞧父亲。 哎， 父亲是哪路人？ 如此显赫，如此招摇，我看不会是政界的吧。 政界个体户发股票财的、还是什么什么企业主？ 都不是。你们真是孤陋寡闻啊。 啊， 这两年上海掀起的黄金热可不正是这位先生的杰作吗？ 哎呀，我说了，怪不得这般气魄。 是啊，今天是他的五十大寿，瞧瞧那些祝寿的，哎，你也会感到，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啊？ 是啊。 啊，怪不得，我总觉得那些祝寿的宾客啊，看上去好像都是一些名流嘛。 我说嘛， 你们快看，啊，这是谁呀？ 哦，这不是那个什么？著名的沈大导演吗？ 是啊是啊， 真不愧是个大亨啊、 嗯、 来的宾客个个不同凡响。 我说二位啊、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沈导充当什么角儿吗？ 充当什么角儿？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人家可是个响当当的社会名流啊。 哎，今天父亲的五十大寿可不单是吃吃喝喝啊，有歌星、五星助兴，还有司仪主持呢。在这样盛大的宴会上，谁能充当司仪？哎，非这位年轻貌美的沈导莫属了。 哦，前几个月啊，他不是还在舞台上为社会主义引吭高歌的吗？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能请到这样一位名人，主人脸上不也贴金吗？你小子如果财大气粗，他不照样也能招之即来？啊？ 哎，你们看。今天我算是开眼界了，这位小姐我可熟了 啊！你认识？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这位季小姐也是当今舞台上的一位大腕儿。 哎，别看大腕儿啊， 在佛山金山面前呢，哪个不温良恭俭让啊？ 哎，这话怎么说？ 哎，你不知道，他可是富庆先生的干女儿。 是吗？ 哎 哎，咱们那位寿星还没露面。哎， 你瞧，外行了不是？ 嗯， 瞧瞧里面，那站在宴会厅门口，那位西装笔挺、戴着副茶子眼镜的先生，就是寿星富庆。 是吗？ 哦，哎、 看到了， 看到了。 哎呀呀呀呀，这家伙相貌平平，下巴尖瘦，论面相，绝不比咱们几位好到哪里去。 你还不明白到现在？现在要发，首先就得脑袋要尖。 你瞧了吧，那父亲身边的那个随从，背着包里都是一只只红纸袋。 是吗？ 哎，凡是向父亲祝寿的，只要动动嘴儿，说一声傅老板生日快乐，可不马上就会得到一只红纸袋吗？ 哦，这算是哪档礼节？ 哎，那个红纸袋里呀，都装着千儿八百的。 是吧？ 嗯， 真是闻所未闻呐。 嗯，比起过去的那些大亨，什么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有过之无不及啊。 哎，这不是歌星宋小姐吗？ 哦，是她。对对对，上个月我还在深圳的电视上见到她在香港露脸。 哦， 是啊，现在是香港的往大陆，大陆的朝香港走穴。 哼，那是走穴，你不知道，他是在香港的超级市场上偷东西被抓住了，在电视上亮相。 嗨，真是臭味相投啊。 哎！哎，我说，二位怎么这么酸溜溜的啊？有本事，自己找门路发财去，别见人家眼红啊，自己又撕不下面子。 不管这门路是白道黑道， 先做婊子再立牌坊。 哎，没听说每一笔巨大财富都蕴藏着罪恶吗？ 那这位富庆先生呢？ 不知道，也管不着。咱们呢，只能眼睁睁地看人家摆阔呗。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是啊，谁是什么命，生来注定。我看呢，咱们还是先去设法填饱自己的肚子要紧呢。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 走吧。 此时的宴会厅里已是宾客满座，担任生日宴会司仪的正是那位风流倜傥的沈宝。 好啊，吉祥啊，谁来了？ 诸位请静一静。诸位先生，诸位女士，今天我们相聚在此，为的是庆贺富庆先生五十大寿。富庆先生是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首批私人企业家之一，在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他自己也率先富了起来。趁此机会，我们祝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并祝他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诸位，现在我们请这位寿星说几句好不好？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今天有你们赏光，有你们捧场，就是我父亲这辈子最大的荣耀。我能有今天这番事业，全靠你们各路神仙的大力支持辅助。趁这个机会，我敬你们一杯。 哎，好，来，干杯，干杯。 诸位，如果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傅某必将以恩相报，效犬马之劳。好了，现在请各位用餐吧，大家吃好玩好，就算是看得起我父亲了。 好，来来来，请进。 来来来，是啊，爸爸。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来来来，请。 现在，请著名歌星宋小姐为我们的寿星献上一曲。 首先，我祝愿富庆先生生日快乐， 今天既然是傅庆先生的五十大寿，就请傅先生为自己点一曲吧。 不，外行外行，我对流行歌曲啊十足的外行。 傅先生，点吧， 点 吧。好，那好，就点一首这个啊。跟着感觉走， 感觉走，妙极了。没有感觉，傅老板岂成得了大器呀？没有感觉，傅老板岂发得了大财？岂有傅老板的今天？好，下面我就为傅先生为各位朋友演唱一首《跟着感觉走》。 诸位，宋小姐的动人的歌声似乎为咱们寿星的发迹，咱们这位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的业绩做了画龙点睛的评价。让我们再次感谢宋小姐为傅先生的五十大寿献上如此动人的一曲。现在我向大家透露一个消息，著名的舞蹈家季小姐今天也特地赶来为我们的寿星祝贺，我们欢迎他为我们的寿星献上一个节目，大家欢迎。 哎，沈导，你就别难为我了，你看我这身装束能跳舞吗？ 嘿嘿，季小姐，你这身光彩夺目的装饰比孔雀开屏还美啊。 对啊。 干爹，我敬你一杯，祝你长命百岁，跳舞我看就免了吧。干爹，你摆句话呀。 老傅啊，就别难为小季了。 好，就听你干妈的啊。 既然寿星夫人这么厚爱季小姐，我们就不能强人所难了。啊，现在咱们该为寿星祝酒了。 对。 沈导一言未尽，为傅庆祝酒的人竟排起了长队。傅庆频频举杯，满脸春风得意。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来，大家唱个歌吧。 祝你生日快乐，预备，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喜当 顷刻间宴会厅变得漆黑一片，但几乎同时只见两位服务员推着一只点燃着五十支蜡烛的巨型大蛋糕慢慢地向傅庆走去。这一仪式把生日宴会推向了高潮。 请寿星吹蜡烛。 吹呀！ 哎呀，老傅啊，吹呀！ 干爹，我帮你一块吹。 哎，好，一块吹。 使劲吹啊！ 亮灯。 可就在亮灯的一刹那间，宴会厅里突然闯进了五六个陌生人，他们径直走到傅庆跟前，怒目盯视着他。正弯着腰为宾客们切着蛋糕的傅庆一抬起头，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住。 请问你们找谁？今天这儿是私人宴会，不对外开放。 我们找傅庆。啊，找我啊？有何贵干呢？你就是傅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 看来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我们已经够给你面子了，现在请吧。 凭什么我要跟你们走啊？ 既然你这么问，那就请你签个字，这是你的拘留证。 哎，你们真会找时候来拜我的兴致啊！看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没有把你们这种人调教好啊。 请你说话有点分寸，这是公安局签发的拘留证，我代表的是执法机关。 年轻人，怎么让我相信你呢？ 哎，就是， 哎， 你们是不是假冒的，想绑架傅老板？ 哎，有证件吗？空口说白话，想吓唬人啊？ 就是， 哎，你们有没有证件啊？来，证件，证件，证件，看看， 这是我的证件。 证件是假的。 哎，大哥说，对， 老板， 都把话说清楚，你们就想把傅老板带走。 让开，让开， 干什么？吓唬谁啊？ 你们想干什么？ 干嘛？ 走吧，傅庆，你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该画个句号了。 你这话。恐怕说得过早了吧， 那就走着瞧吧，带走。陈曦，你马上跟自己联系，请他们随时准备增援，拉响警笛。 是， 不许你们把傅老板带走。 傅庆，我正告你，今天晚上要是出什么乱子，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哎，我并没拒捕啊。哎，吉娜，让他们安静点。 老傅， 哎，哼，没关系。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出来的，不过诸位，我会记住你们今天对我的厚爱。 上车。 803把这个闻名上海滩的大亨关进了拘留所，但是在捉拿傅庆时所出现的如此对抗的场面是803料想不到的。傅庆在押上警车的时候不以为然的样子并口出狂言，也是803所料想不到的。而捉拿了这个大亨以后，803所面临的种种怪事更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803，是不是马上提审傅庆？ 不。 为什么？ 现在啊，他的自我感觉太好，根本不会把这个事儿放在眼里。 那就更应该打掉他的气焰。 沈西，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什么？ 在提审高升的时候，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吗？ 嗯， 他说啊，你们有没有本事动傅庆？他到处有熟人，能通天。 嗯， 如果说高升这个家伙几乎说了一辈子谎话，那么这话倒是一句真话。像他那样自以为是的人，在提起傅庆的时候却那么敬畏，这不能不说这位大亨啊确实有点来头。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先晾他一段时间，让他清楚一下自己身处的环境，磨掉他的锐气。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仗着那些臭钱摆架子。 正是那些钱的来路有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大动干戈。 如果算上这次，那他可是三进宫的老罪犯了。几年以前他刑满释放的时候，身无分文，落魄失意，单枪匹马闯到南边，短短两三年时间竟摇身一变成了个闻名上海滩的大亨。 在中山市啊，他的名气更响，提起傅庆没有人不知道，是条名副其实的中山虎。 以前他在上海南昌路时，就是个远近闻名、劣迹斑斑的一虎。不过那时候啊，只是一只小虎。 那这回呢，咱们啊，就偏偏要摸摸这个老虎的屁股了。 请问找谁啊？ 啊，是刑警队吗？ 嗯，你找哪位？ 找你们队长。 803， 嗯， 找你的。 好。我是刘刚啊，请问有什么事？ 你们是不是抓了傅庆？ 对。 怎么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个？ 你是哪儿的？ 我是中山市的。 啊，请问你是谁？ 我刚跟你们局长通了话，他会转告你的。不过我得提醒你，今后无论有什么动作，得先跟我们通个气。 我们呢是按照法律办事。 小刘啊，别太意气用事了。在中山市，傅庆先生是个有功之臣，在政策上要给予一定的保护。 可是他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犯罪。 你们有多少证据？年轻人就喜欢扣大帽子，现在已经不是文革的年代了。你呀，得吸取教训，别把弦儿绷得太紧，反而伤了自己。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算是长辈的一些忠告吧。 那我可以告诉你，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我个人是在所不惜。再见。我是刘刚，请讲。 好，是刘队长吗？ 对。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是国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找我有何贵干？ 听说你们把傅信给抓了。 是的。 是不是抓错了？ 抓错了。 在经济领域里，你们公安局应该跟时代合拍啊。 总经理先生，在法律领域里我比你更内行。如果你是为傅庆说情，恕不接待。请进。 803， 什么事？ 收到不少来信。 说什么？ 大多是为傅庆说情的。 一概不理。 看来啊，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空前的恶战。 沈西，这场特大黄金走私案本身就是空前的，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让傅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头。 嗯， 如果你是为傅庆说情的，我什么？是副局长，我马上就来。 半个小时以后，803又回来了，但他脸上严峻而兴奋的神色让人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怎么？副局长怎么说？ 放人。 啊？ 把父亲放了。听到吗？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忠诚的803 雪，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干涩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大亨第一集捉放傅庆，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白伟林。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雷鸣由程玉珠演播，傅庆由张先恒演播，吉娜由徐红演播，黄玲由吴文伦演播，陈倩由魏思云演播，邓和由曹毅演播，李浩由陈兆雄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成兆、陆畅、宋子平、叶新明、梁辉、张慧平、王正、严崇德、魏兴安、谭维红、于肖斌、战车、贝倩妮、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大亨，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二集，攻守同盟。 在高升集团有关成员纷纷逮捕归案后，傅庆这个黄金走私大亨仗着权势，竟毫无收敛地在南京路上一家大饭店里举办他盛况空前的午时寿庆。正当他得意洋洋之时，八零三突然从天而降，宴会厅顿时大乱。八零三沉着镇定，终于将这位大亨关进了拘留所。可事隔不久，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八零三又把傅庆放了出去。 哎，八零三， 嗯， 说句笑话，咱们现在的情况跟美国警匪片中的有些情景倒是有点相似啊。 为傅庆说情的人呢、他们是钻法律的空子，而咱们这儿呢，也确实是有法律还不够完善的问题。 说到底啊，还是权与法的问题，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 我就不信正义战胜不了邪恶，这次抓傅庆肯定没错，只是一种策略。 我看这案子如果再追下去够棘手的。 好了，不谈了，走，散散心去。 嗯， 闷在这儿够烦人的。 去哪儿？ 靶场。 哟，刘队长 啊， 想来试试枪法。 到这儿来散散心。 好，这倒是一种特殊的消遣啊。刘队长， 嗯， 你们也够让人羡慕的。 这怎么说呢？ 你们从一个卖淫案中挖出了一个黄金案，抓了高升集团，名气够响亮的，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可惜，你说呢？ 你是指放了父亲？ 别那么像对谁有口怨气咽不下去似的。现在办事要灵活点，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嘛。 哼，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倒是很欣赏你们的魄力，可你们能冲破方方面面的压力吗？即使不怕得罪人，搞个水落石出，那又怎么样呢？ 水西， 嗯， 拿枪来。 嚯，队长，好枪法呀，真是名不虚传。六发子弹，靶上只见两个洞。 吐口恶气。 白脸仔， 嗯， 我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南下，我们该南下。 南下？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马上去向局长请战。 正当803陷于各种压力，进退两难的时候，一架波音747客机却把傅庆和他的老婆吉娜送到了广州。 各位请注意，从上海飞往广州的班机已经准点到达。从上海飞往广州的班机已经准点到达。 哎，老傅， 嗯， 你看陈倩、邓和都来接你了。 哦， 哎，还有李浩。 对对对， 他们来了。 老板， 老板， 陈小姐， 受惊了，受惊了，受惊了，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嘛。 谢谢你们的关照。 哪里哪里，用他们的话说，咱们是一条贼船上的人 嘛。傅老板，黄老在京都大酒店已经订了宴席了，为你解封。 哎呀，谢谢黄老的关心，我们安顿下来马上就去。 对， 老板，轿车在门口等着您呢。 哦，好，走吧。李浩啊，这些日子中山这摊子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啊， 这儿不像上海，一切正常。 看你还没缓过神来呢，又惦着你的生意了。到车上谈也不晚呢。 对对对对，傅老板，请请请， 听你的啊。 老板，请这边坐。 好， 在京都大酒店举办的为傅庆接风的酒席，虽不能和傅庆50大寿的排场相比，但出席的却也都是名震一方的大能人。陈倩是翠亨一代闻名遐迩的女强人，邓和是珠海富力大宾馆的副总经理兼经营部经理，许文是澳门友谊宫的副主席，有钱又有势。而为酒宴做东的黄林，那名字在中山一带更是如雷贯耳，他的头衔不计其数，什么爱国港商、政协委员，什么董事长、总经理等等等等。平时他们难得相聚，并且在生意场上还难免相互倾轧，如今却为了共同的利益聚集到一起来了。 诸位，诸位，今晚我做东设宴，一则呢为咱们傅老板接风啊，二来为他压惊啊，三者为咱们这场黄金生意落下帷幕 做次小小的告别啊！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好，来干干干干！谢谢黄老的款待啊！我父母能有今日，全靠黄老的提携。 哪里？不过呢，傅老板这次在上海的一场虚惊啊，倒是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 嘿，黄老，您有何见教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呀，要见好就收，而收啊，要收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啊。 黄老的言下之意是， 如果上海方面不肯善罢甘休的话，那我们就得提前做些准备了。 这里可不是上海。 哎，黄老言之有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呐。 据傅老板介绍，上海方面出场的只是一个刑警队长，一个科级干部。 是呀是呀，他们准是瞎子过河瞎摸摸的。 大陆的形势是变幻莫测的，有时候一个小人物也会呼风唤雨的，所以诸位要是再有动静啊，相互得有个照应，这事儿全仗诸位顶住了啊。 是 啊 是 啊，拜托拜托。 哎，这次父兄出事不就是一次小小的操练吗？ 不错，这次傅老板在上海所表现出的大将风度不就是我们的表率吗？ 对 哪里哪里。我父母啊是背靠南山面朝东海，全托了你们的福啊。 哪里。哎，诸位，我提议为傅老板的脱险我们敬他一杯啊。来，好，傅老板， 干， 不敢不敢，干。 喂，哪位啊？ 哦，杨老啊，他就在边上。老夫，你的电话。 喂，杨老是吧？我是傅青。 小傅吗？回来了。 是啊，托杨老的福。 回来就好啊。跟黄林打个招呼。今晚我就不过来了。 好。杨老，日后我和金娜会登门致谢的。 小傅啊，今后生意还是要做的，要越做越大嘛。但是别再去玩那些个擦边球了。 好。让您老又多费心了，我真过意不去啊。 好了，你们好好吃吧。 好，那改日再见了。 杨老怎么说呀？ 他不便过来了，但是我们在这儿的生意还要照做不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日后啊，不管咱们这几位在生意上还有没有交往啊，可是情分总是在的呀。 对，我父母走南闯北几十年了，这次也是在节骨眼上见了诸位的真情，今后只要还用得着我父母，我必定以恩相报。 好，干了。 黄老，你慢慢喝，别喝多了。 不，今儿这酒啊，我是非干不可的。 来，干！ 酒席散后，许文、邓和、陈倩各自驾驶着自己的高级轿车回去了。黄林则邀请傅庆和他一起回家，说他们还有要事密谈。黄林的奔驰飞快地驶向他那幢绿水环绕、花木繁茂的港式别墅。当傅庆透过车窗玻璃瞧见那两扇沉沉的铁门缓缓起开时，当他又听到那两条狼狗发出的阵阵吼叫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他第一次拜访黄林时的窘迫景象。那时候他负了一身的债，真有点山穷水尽英雄末路的悲凉。 他悄悄塞给黄林的管家一笔厚礼，才得以觐见这位在中山珠海一带开了工厂、办了公司、建了宾馆的赫赫有名的大老板黄林。那时候父亲最大的愿望也只是想承包黄林的港兴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贸易部，可刚进门，他和吉娜就被那两条恶狗给吓住了。 别别别，就就回来跟着我说。 先生， 吓死我了， 这就是我向您提起的从上海来的傅庆先生和他的夫人吉娜 啊。请进请进。 好， 请坐。 我们久仰黄先生的大名，一直想来拜访。 哦，欢迎欢迎。傅先生，从上海来这儿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哎，小本生意，没法提，没法提了。 请用茶。 哎，好， 哎，谢谢。 傅先生， 嗯， 找我有何贵干呢？ 我只是想请先生高抬贵手。 什么事啊？ 我跟先生所创办的港兴公司的经理谈过好几次了，想承包阁下公司的贸易部。 哦，那张总怎么说的？ 他说他做不了主啊，所以、 啊、就来找我了。 是啊， 这些手下的人呢、啊，这种事也来找我。 只要黄先生能高抬贵手，我保证贸易部每年的盈利达到五位数。 哎，赢多少我不在乎，区区小数。不过嘛，既然傅先生有生财之道，哎，为什么要屈居在一个小小的贸易部啊？啊，当然，我可不是对傅先生的能耐有怀疑啊。 哎呀，黄先生啊，我是一言难尽呐、啊。 傅庆当时明显地感觉到了黄林的傲气以及对自己的不信任，可傅庆的处境使他无暇顾及这些。1982年，傅庆刑满释放以后，他知道他在上海滩已经难以立足了，便当机立断卖掉浙江老家的房产，靠着那几千元钱混迹广东一带。但几年下来，口袋仍然空空如也，他确实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了。 傅先生，要想发财就得动脑筋呐。 对， 你们上海人的脑子不是挺好使的吧？一般人的心里就像恶狗扑食，到头来啊，得到的只是一根吃剩的骨头。 嗯，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请先生多多指教的。 对对对，客气客气。哎呀，说不上指教啊，共同探讨吧。啊，夫人， 嗯， 我看你人虽到中年，可是风韵犹存呐、啊。 哎呀，先生过奖了。 是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吧。夫人脖子上的金项链，手指上的戒指，不衬托出夫人的皮肤更加娇美，容态更加富贵吗？ 啊、 先生，你 财神爷有时啊远在天边，有时就近在眼前，可是就是没有人看得到啊。 黄先生，你这话的意思是？ 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嘛， 嗯， 可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既要有眼光，还得有魄力。 啊、嗯，先生，我这个人啊，就有这么个脾气，哎，别人都做的我不做，别人不敢做的、嗯、我就做， 好， 凡是能挣钱，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先生，您直说吧。 好，有种。这生意啊，就挂在你夫人的脖子上。 嗯， 这话怎么说？ 你知道最近港澳跟大陆的黄金牌价吗？ 这个不太清楚。 啊， 不清楚。 信息时代啊，往往能不能发财啊，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逮住了信息，消化信息。 嗯嗯。 如今在上海最吃香、最走俏的是什么吗？黄金首饰。可大陆与港澳地区的黄金差价是多少？ 嗯， 大陆最高时每克售价160块，一般情况也在135上下。可是港澳地区每克的进价才120块左右的港币，嘿嘿，这可是个聚宝盆呐！如果你愿意做，不出几个月几年，你傅先生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啊！ 好，黄先生，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 好，我来物色上家，你们找下家。 哎，这没问题。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些年，哪条路上没几个兄弟啊？啊，是吧？ 好， 是是。 我从香港、澳门的当铺里能够搞到廉价的黄金首饰，只要用药水洗一洗，就跟新的一样。你带到上海去卖，怎么样？ 哎呀，黄金属于国家专卖，你我都没执照，要是销到上海金行嘛，他们怕也不敢接受的。 那还不是区区小事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过几天我去把翠亨旅游区的陈经理找来，她可是个女强人呢，她会有办法的。 嗯，哎，那好，只要她有办法，我马上去上海探路。 哎，这可是宜早不宜迟啊。 嗯， 行情的涨落不等人呐。 对对对，不过要打通方方面面的关节，那笔活动费。没有几万，怕难办成事啊。 傅先生，难道这几万块钱还愁眉不展吗？ 不瞒您说，我们手头连一点流动资金都是紧巴巴的呀。 哦，那你这意思是还要打我的主意喽？ 不不，贷款呢，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但是目前最主要的是那笔活动经费。那就得先向您筹借一下啊。 好吧，要多少？ 2万。 对， 嗯，可以。不过生意归生意，情面管情面。傅先生， 嗯， 你用什么做担保呢？ 这个， 把我的首饰、戒指还有老傅的统统交给你。 哎，可以可以， 你们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从来不搞这种小动作。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 我？不不不不，这 黄先生，你 在你动身去上海之前就把夫人送到这儿来。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夫人一根毫毛的。我是要把你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哎，只有这样你才会豁出命去干。傅先生，只要你旗开得胜归来，我保证你夫人完璧归赵。怎么样？相信我，你不至于让你夫人失望吧。 如果他…… 哎，别尽说丧气话嘛。再说，假如你们连这条财路都走不通，那还会有出头之日啊？那只能一辈子沦落喽。 好，一言为定，我豁出去了。 事情的经过就那么简单，简单到让人难以相信。 然而，一场震惊中外的特大黄金走私案，就在所谓的爱国港商黄林的漫不经心的导演下拉开了帷幕。果然，当傅庆再度坐在那套全进口真皮沙发上时，他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虽然在上海他受了点惊吓，可他现在依然派头十足，好像他已经和黄林一样都是誉满天下的大亨了。 哎，据你的估计，上海方面掌握了多少情况？ 有几个小子翻了船，他们可能只掌握了一些旁证材料，顺藤摸瓜嘛。 不至于吧？ 那我又怎么能坐在这儿呢？ 如果他们继续纠缠不清呢？ 谅他们没那个胆儿。虽说是同一片蓝天，可这儿的气候，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谁来都得适应。 不，不可以掉以轻心呐！哎呀， 凭这些年的经验，我不是夸口。现在是只要有了钱，即使不能遮天，起码能保我过关。 哎，事儿都得从坏处多想想。 那你的意思？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恐怕还不到那个地步吧。 至少得做好这种准备。只要你一走，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只有你知我知。 黄老啊，你是怕引火烧身吧？ 哪里哦，应该说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嘛。啊， 回到南边后，傅庆看上去好像处在一顶安全的保护伞之下，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场面上的事儿罢了。假如上海方面真的胆大包天闯到这儿，那他倒真的该为自己的后路想想。因此，傅庆回到自己的住处，心里一直闷闷不乐。 你把他轰出去！ 你这是怎么了？这什么不是？ 去！ 你干嘛呢你？ 哎呀，你还有心思玩弄你的宠物？ 那你要我怎么办？你从不让我插手你的事，只是在场面上让我像个花瓶似的为你亮亮相。 好，那从现在开始，夜总会、歌舞团都归你管，啊？其他的摊子嘛，该收的收，该撤的撤。 哦，现在你又想起让我当你的压寨夫人了？想当初你把我撇在一边，好像我…… 好了，你还说那些干什么？这么晚了，谁还来啊？ 先生，陈小姐来了。 傅先生。 哎呀，陈小姐，来，里面请，里面请。 好， 请。 坐。 好。听说上海方面正准备南下。 真的？那黄老知道吗？ 我刚从他那儿来。 他怎么说？ 既然他们那么死心眼儿，咱们欢迎。咱们就给他们来个空城计。 空城计？ 对，空城计。 刚才播送的是大亨第二集《攻守同盟》。